失眠的夜有谁在心上，雨点轻轻碎碎敲打玻璃窗，只是一场离别怎才能忍住不说再见，失眠的夜有谁在欣赏，心事三三两两，不安在心房，这雨夜太漫长，失眠的我在谁梦里歌唱， 谁在着我的窗摇晃，敲入我梦乡游荡，洁白的月光映在天上，孤单闪着人心慌，我唱着谁的歌遗忘，这里怎么唱忧伤，洁白的月光映在天上，一盏灯的夜漫长，失眠的夜有谁在心上，雨点轻轻碎碎敲打玻璃窗，只是一场离别怎才能忍住不说再见，失眠的夜有谁在心上，是三三两两不安坐心房，这雨夜太漫长，失眠的我在谁梦里歌唱， 余生。

失望，还有什么美丽可言？如果拒绝一条路和一条路重叠，那么相见才会值得认真说再见。缠绵偏跹如果不想上半生和下半生分解，那么同意你离开只是场戏演。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，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可争辩？捏碎反悔飞，你有就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。煎熬是谁以温柔支撑面的头，山河破碎以当水浇灰，你不会时常戏言。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，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可争辩？捏碎反悔飞，你有就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，我煎熬是谁以温柔支撑 翅膀已破碎，阳光下是你绝望的泪水，总在每一天面临崩溃的边缘。我看不见空白的昨天，我听不见你温柔的呼唤， 我看不见曾幻想的明天，我看不见那遥远的春天，我看不见空白的昨天，我听不见你温柔的呼唤，我看不见曾幻想的明天，我多想看见那明媚的春天。 一次次想同你一起归回，在梦里和你在阳光里飞，再回味那些事让我心碎，在夜里飘入无尽的伤悲，天空如此美，却不知向何处飞。再见你，我的翅膀已破碎，阳光下是你绝望的泪水，总在每一天为你崩溃的边缘。我看不见空白的昨天，我听不见你温柔的呼吸， 放的艳阳里大雪纷飞，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，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，我要忘了你的眼睛，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。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，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，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，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。 蝴蝶连在一起，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。猴子啊，他的梦啊， 天地大万路 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。